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24度。明天白天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节目，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播出，和大家会分享各位在生活中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会在节目中解答各种各样情感问题的咨询，这些咨询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送微信或者是微博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下来的，我们会在节目中来讨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如果您听节目的时候您觉得您自己也有一些情感的问题想和一档广播节目来讨论，您可以记住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这是一个互动方式，在公众微信号关注之后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还可以在微信号里边了解很多和我们互动的其他的一些方法啊，比如说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是加入我的工作微信号，那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和我来互动。另外还有互动的方式就是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中大家可以找一找我的微博，也可以给我留言，那我会筛选了问题之后在节目中来做解答。我们节目中每期也都会有嘉宾和我一起和大家讨论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嗯，韩老师，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啊，谈了2个多月的恋爱了，我不大会谈恋爱，我之前呢也没有长久的和谁谈过恋爱，这个女生呢我觉得挺吸引我的，这个女生是同学介绍的，同学分到了一个公司工作，那么这个公司里呢她有一个女同事，这个同事呢是单身的，她跟我介绍，她说这个女孩子啊工作很上进，各方面条件也都挺好的，把这个女生呢就介绍给了我。那么见这个女孩子第一面我就会被她吸引了哈，我觉得她确实像我的同学所介绍的那样挺优秀的，好像也很有自控能力，这样一个女生也比较文静，我是很喜欢她的，于是就按部就班开始谈恋爱了，她也没有拒绝哈，但是谈了2个多月，她呀最近一直和我的这个交流啊越来越少，我说的这是已经有1.5个月的时间了，就是我给他回微信好长时间他才回，然后周六周日约他吧，他总是有一些理由不太想见面，我问了一下我们同学，他们最近也不是很忙啊，那么一直到这个周末我约他的时候，他呢就给了我一个微信，他说咱们俩还是分开吧，我对你实在是没有感觉，我已经试过了。他说这就让我很纳闷哈，之前在一起确实我们好像没有特别热烈的去谈恋爱，但是 我约他，他也会见啊，我们也看过电影啊，我们甚至还牵过手啊。那么为什么他说对我没有感觉呢？他说我也想让我的同学啊去帮我问问。于是呢，我就跟同学说了，我把这个微信呢就截屏给了我的同学哈，我说您看，他说了对我没感觉，怎么办啊？这个你帮我问问，侧面的打听打听，怎么就没感觉啊？我对他还挺有感觉的哈。然后我这个同学呢好像也去问了，问了之后呢，这个女生呢回答的也很简单，也把这个微信的截屏给我看了哈。女孩子的回答是说，哎呀对不起，其实呢现在工作上是比较较劲的时候，并不想那么早就谈恋爱，但是呢你介绍的人一定是值得信任和可靠的，所以呢还是想尝试一下，但是试了这个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确实觉得没有谈恋爱的感觉，对他的感觉也欠缺一些，所以特别的抱歉，希望不会影响到我们同事之间的关系。这是这个女孩的回答，给她那个同学的回答哈。 嗯。 然后这个男生就问咱们说，这么有礼貌的就拒绝了哈，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想问你们，怎么就能感觉到对方是有感觉的，怎么能给对方那个感觉呢？这个没感觉，这个我以后我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变得有感觉起来呢？何老师，这个理由其实是经常会在一对恋人当中出现的啊，包括一些相亲的刚刚见面的，那他们也会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个韩老师您给介绍的这人我没感觉是吧？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听起来特别能够让人容易接受，而且比较清晰的了解到对方的态度的一个委婉的拒绝。 嗯，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委婉的拒绝，既不伤及对方的面子，同时呢对自己也有所交代啊。当然呢，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女孩子的回复，其实这女孩子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也许这个男生呢可能还在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个女孩子说她没有感觉，并不是说这个男生呢好像没有做出来那些像人家弄玫瑰啊，弄多少多少玫瑰，然后制造一些轰动的效应啊，或者自己把自己打扮成怎么样，或者制造一些惊喜啊，我觉得倒不是这个原因。 嗯， 因为从这个女孩子的描述里头，你看她说我刚刚毕业，我所有的精力都想在我的事业啊工作上有所施展，我可能把所有的精力呢都放在这个工作上比较多一点，本来我就对这个谈恋爱这个事儿呢我自己就没有那么上心，但是你现在你介绍了一个我觉得挺可靠啊，不妨试一下，万一合适了呢啊，如果不合适了啊拉倒，我还再回来啊。这个女孩子其实呢，我就觉得这个男生是在不合适的时间遇到了这个女孩，这个女孩最大的她现在最大的心思呢就在工作上，即便他们俩要是真的谈下去，这女孩子状态呢仍然是在工作当中的，她并不是说我要找另外一半，我现在虽然工作了，但是呢我也要有我的感情生活啊，一边工作一边经营我的感情，然后呢合适的时候我就要结婚。 嗯， 但很显然这个女孩子她的判断呢不是这个，这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对待生活的一个态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这女孩子她可能在近一两年之内都不打算结婚的。 嗯 啊，那么她现在对恋爱的态度就这样的态度的话，那你想这个男生呢，我就想问他，你大概什么时间要结婚？ 嗯， 你自己知不知道自己结婚的打算？ 嗯， 还是仅仅就是说你也是这样谈谈而已，没有任何的规划啊。所以我觉得你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这个女孩子这个表达并不是没有什么过错，或者说没有说这个，也没有说这个男生有多么不好，仅仅就是他们真的是在不合适的时间遇到的，因为这个女孩子压根就不想谈恋爱。 嗯 啊，只不过额外的，哎呀这个同事来介绍了，哎呀那我就见见吧。 嗯， 行了就行，不行拉倒。 嗯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呢更重要原因就是还在于他根本压根就没有这种动力。 嗯 啊，即便我刚才说了，即便你跟他谈恋爱，我估计三年之内他都不可能要考虑结婚。 嗯 啊，为什么他会把工作看得那么重呢？ 可能就想到自己的收入啊，自己将来的住房啊，自己将来的各种花销啊等等，考虑这个考虑的更多一点啊。他，你看有些有的人可能大学毕业，那就开始考虑结婚了啊、嗯。为什么呢？也可能是家庭条件比较好，有的人呢可能也家庭条件也没那么好，但他会觉得，哎，我们俩慢慢的经营， 嗯 啊，我们俩慢慢来啊，慢慢的攒钱，慢慢来。但他们不会说，我要等着把所有的物质条件准备好了，工作也弄好了，这一切弄好了，我才要去考虑终身大事，考虑结婚，啊，从我刚才这种谈的这个分析当中呢，我自己有慢慢感觉到这女孩子是比较完美的，追求完美的，追求完美的一般都会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这个事儿虽然重要，但是我觉得有比他更重要的，等到我把我那些东西弄好了，然后我再来做这个重要的事儿，啊，这实际上都是比较完美的设计。我们有的时候生活很多充满了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你不可能说所有的事情都你准备停当了，然后呢我就结婚，然后就生孩子，然后就这那的就这样按照你的安排来了，不是这样的，而是说遇到了就可以啊走到一起啊，可以去尝试。而且这个男生呢，他们俩啊在一块也并不是说啊没有任何的交集的啊，这女孩子也说我也尝试了，而且这男生也说了也拉手了啊，也那刚刚认识那一段时间的确也进行的不错啊，但是呢很可能跟这个女孩子预期还是有落差的， 嗯， 他觉得你还是不如他希望的那个人。 对，所以韩老师，这个在生活中哈也确实有很多人是这种感觉，就是见到了某一个人，他也我周围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是不想谈恋爱，他们是想谈恋爱，但是比如说给他们介绍的人，或者他们遇到的向他们表白的人，追求他们的人，他们确实会觉得就是欠缺那种让他们动心的感觉。 对， 这个很多人都会把这个称为对他没感觉，没感觉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个动心的感觉，没有想投入的感觉，没有动力的感觉，是吧？ 没有被点燃， 没有被点燃，对，没有被点燃。那么这个很多人就是觉得挺奇怪的，这个为什么有些人他可以点燃你，但有些人他就是没有办法点燃你，而且你也会觉得客观去分析对方是个挺好的人， 嗯 啊，比如说对方可能也，你要按照这个一些标准来衡量的话，可能对方谈恋爱啊，或者说对方我们就算是要找对方做生活伴侣，可能对方都是不错的，条件也不错，人品也不错，各个方面都不错，但是你就是对这个人没有感觉。在生活中也遇到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会觉得我对这个人没有感觉，但是呢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还可以，而且这个人的条件呢是适合做终身伴侣的，那么有一些人也就觉得算了，那我就和他在一起吧，因为他这些条件啊也都蛮好的，我也到了要找终身伴侣的时候了。但是往往这样的一对儿在一起之后，再后来也是很有悲剧的，那么时间久了他总是会有这个感觉，他就是觉得我就是对他没感觉呀，就是我怎么也不能，他一开始不能点燃我，一直到最后可能我也会觉得我对他总是欠缺那么一些什么，那么一旦再有一些外因或者有一些什么状况发生变化的话，那这样没感觉的两个人啊，或者一个对另外一方没有感觉的这一方还是很容易离开的。 对，我觉得在这儿呢，我在想解释一下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为什么有感觉，有的时候没有感觉。 对， 无论对方有多么优秀，但是我就是不来电，为什么？我觉得这在心理学上它有一个研究呢，就是其实我们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里头是有一个图示。 嗯， 这个图示呢，说白了就是有一个感觉的判断，这个感觉的判断主要来自于哪？主要来自于你的原生的家庭，比如说这个人啊，他跟你爸爸或者跟你妈妈在外貌上可能长得有点像， 嗯 啊，这是无论哪一点啊，可能有一点是比较像的啊，或者说这个人的内在的啊言行举止模式上，可能跟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从小到大，尤其在你早年的成长经历当中，养育你的人当中，不光是爸爸妈妈，可能是你的姑姑啊、姨啊、或者堂哥、堂姐等等等等这些人啊，有可能呢，就是在这里边，这些人对你造成影响。好了，你将来再去跟人去交往的时候呢，你就在找 你再找这样的人，潜意识当中你都会找这样的人。为什么有的人一见面还觉得特别有感觉啊？有的人一见面没感觉，没感觉就是说他跟你以往的那些心理上那些感觉得来的那种，跟在亲人身上得来的那种判断，对一个陌生人的那种判断，那种亲和感没有。 嗯， 没有，没有的话呢，那你始终就建立不起来跟他的那种亲密感。 嗯， 啊，这虽然就像一些动物一样，一动物，要么养狗，狗一见面就要闻一下。 嗯， 它的闻其实就是来闻那个味道，啊，有的它通过这个味道来判断你是不是跟我是第一是不是同类，啊，第二是不是合适的，是不是？它通过这种，因为人的这个嗅觉是最原始、最古老的一个器官。也许你们俩没说话， 嗯， 但是呢，它的嗅觉已经在产生作用了。 嗯， 啊，这有很多啊，可能大家理智上说不清楚的，但其实呢，这种感觉它其实早就做出判断了，而且这种判断呢是先于你的理智的。 嗯， 啊，你的理智上可能觉得这个人不错，长得也不错，工作各方面都不错，但是这种感觉更先于你的理智的判断。一般我们说，人的对我们初次见另外一个人，我们对他的感觉的判断一定是先于你的理智判断的。只不过这种感觉判断被大家有的时候会忽略掉，它不是像理智判断那么清晰，那么让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啊。所以我刚才说，如果你真的对那个人没感觉的话，还是不要开始。 嗯， 啊，因为他的确跟你之前的人际交往，尤其你的亲人当中，这个人跟那些人没有那个相似点，所以在你的心里边燃不起来那样一种亲密的感觉，所以你就很难跟他建立。除非你们俩中间发生过什么事件， 嗯， 突然的把你们的这种火苗给点燃了，起化学反应了，要不然的话，这种感觉可能很难起来。 嗯， 毕竟它不是一天两天这个形成的。 嗯， 啊，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吃过一个烧饼或者吃过一个什么东西，那我们忘了，后来再也没有吃过，但突然有一天你到一个地方闻到那种味道，你马上会觉得这个地方非常亲切。你都说不出来， 嗯， 他会觉得非常亲切， 嗯，对， 啊，这个那感觉是一样的， 对，它和我们的其实记忆深层当中的一些东西是有关联的啊， 对， 包括我们寻找另外一半也是这样的，我们找我们所爱的人，他可能和我们内心深处对于， 亲人的那种印象， 对， 啊，这个亲人不单单包括爸爸妈妈，可能周围的很多比较跟你养育过程当中跟你比较亲近的人，都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影响。 嗯， 或多或少。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么这就解释了那个所谓的感觉了哈。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知道了我们内心的那个感觉是什么，燃点在哪儿，我们可以去找让我们有感觉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仅仅是有感觉，它并不一定就完全是一个好伴侣。 对。 那同样这句话呢，我们也会告诉这些被别人拒绝，人家说，哎呀，对不起，我对你没感觉，你也不用难过，不是你不好，是他心里的那一份感觉和你不契合罢了。 对，其实就是没有对上暗号。 嗯，没对上暗号。好，韩老师说的好，没对上暗号。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何老师，下面一位女生问啊，她说我想咨询一个问题，男朋友喝醉酒之后，男朋友啊给别的女生打电话，还发暧昧的短信，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应该原谅？原谅了又会不会再犯呢？他没说他们恋爱多久了，也没说他们的感情怎么样，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哈，这些背景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呢，就这个事情来讲的话，我觉得一般一个人在喝酒的时候，如果他偶尔，我们经常说这样来去比判断啊， 嗯， 如果他偶尔一次， 嗯， 这我觉得睁眼闭眼， 嗯， 如果他是经常的啊，隔三差五的喝酒喝醉就要给别的异性继续发这种暧昧的短信发展，那就真有问题了， 嗯， 是吧？那就真在说道说道。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就是偶尔一次啊，那我觉得这个本身呢没有多大的意义，他可能真的是无意当中，无意之错，无心之错啊，那么这个不值得去追究他， 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过分的追究这个事儿，那就性质就会变了。 对， 就是说，因为本来没啥， 嗯， 但因为你跟他来回的，这个白扯这个事儿， 嗯， 到最后可能他就你们俩关系真的就出问题了， 嗯 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一次的话，没有关系；如果是好多次的话，你真的考虑一下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那么，我们假设啊，他好多次都这样。 嗯 啊，那么就可以这样来去看这个看她的男朋友，那就说明她的男朋友呢，在跟这个现任女友相处的时候呢，很压抑， 嗯 啊，还有很多东西呢，想表达不出来啊。我们说人在喝酒状态下，仍然去说一些胡话呀，发一些酒疯啊，这类似于像我们心理学上的做梦，做白日梦， 嗯， 他其实在宣泄内心的压力。 嗯 啊，是在他并不是无意义的，他连续的去这样做，那实际上就是内心很压抑，借着酒这个工具啊，我现在他觉得我喝酒喝醉了，是吧？大家我说一些话，把我心里话说出来， 大家也都能谅解 、 嗯嗯、 啊，因为我所以咱们中国有句话叫酒后吐真言，是吧？ 嗯、 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啊。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真的去想一下，你跟这个你的男朋友的相处，平常在相处的时候呢，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些问题？ 嗯， 他可能对你有所不满，但是没法表达啊。那么趁着这个他有这样一个毛病啊，咱们通过这个毛病看到你们关系里面出了毛病啊，然后呢把这个毛病找出来，可能我觉得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嗯，对，这个我们还是要告诉其他的和我们要来互动咨询问题的听友哈，给我们发来你的问题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跟我们多说一些你情况的背景，比如说你们交往多长时间了，你们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偶尔一次还是经常发生啊，那么您这个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跟我们说的越多我们越好来做一个判断啊。 对， 但是就韩老师说的这一点，这位朋友的问题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最重要的你还得看他清醒的时候你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 嗯，有的人可能确实是喝了酒，有点这个借酒撒疯的意思啊，借酒发疯，我说了酒话可能这个别人也不会太这个、 太顾及，太、 哎、对， 他就是他对你的话呢，太那么，觉得因为 太当真 、嗯、啊，就是我发酒疯而已。 对， 但其实呢，也说了自己的真心话。 对，而且这个发了酒疯，这个喝了酒之后说话的时候啊，确实自己的自控能力会比较差，有一些在心里边平时不敢说出来的话，我们清醒的时候比较自律着的话，那么可能在喝了酒之后就把它说出来了。 是 啊，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事情你也是要分析一下。 这真跟做梦那个状态非常像。 对，是吧？ 对， 就是在梦中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我们白天不敢做的事情， 是 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不会飞，但是在梦里面我们就会飞了。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有一位问的问题哈，是我有一个好朋友，我这个朋友呢，其实我们俩认识啊，也都好多年了，平时交往挺密切的。我这个朋友啊，性格大大咧咧的，长相呢也长得不错，平时呢是属于那种比较爱撒娇，我觉得就是男人和女人可能都挺喜欢他的，因为他跟我在一起呢，有的时候也会耍耍小心眼儿啊什么的哈，但是挺可爱的。我们平时关系也聊天，无话不说。我呢自己已经有丈夫了，而他呢始终是单身一个人。话说他今年也已经34岁了，我比他小1岁。我的自己的家庭生活挺幸福的，过得还挺好的。那么他呢也是在恋爱当中啊，不断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哈，经常也会把他恋爱的事情跟我说一说。但是我现在才知道，他最近啊，他和一个已婚的男人在一起，而听他说起来已婚的那个男人的一些情况呢，年龄跟我老公也差不多，人家也是有孩子的家庭，他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我呢，在他跟我说完之后，我当时就对他说，我特别不认可他这种生活态度，然后我觉得他这样 我实在没有办法和他做朋友了。于是呢，他当时很吃惊地看着我，我就再也不和他做朋友了。这几天啊，我就是没有忍心能拉黑他，其实心里有点难受，毕竟觉得大家已经是十多年的闺蜜了哈。可是呢，对于他这个行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觉得挺愤怒的。其实我现在想一想，我当时说话可能说得很重，他像以前一样把感情上的事情拿出来和我分享，而且那一天啊，还是我主动约着他，我们俩出去逛了街，一人买了一双鞋，然后坐在那里吃一点点心喝茶的时候，他告诉我的这个事儿。结果我跟他急了之后翻了脸我就走了。我现在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我应该怎么看待我们这段友情呢？ 哎呀，这个船，友谊的小船翻了就翻了吧， 说翻了就翻了。 因为毕竟呢，就是说你之前跟他的交往呢，是基于你对这个人的一个判断，就觉得这个人挺可爱的， 嗯 啊，但是没有想到他做出了一件事情呢，是你的道德，你的道德规则是不允许接受不了的， 嗯 啊，但是呢，从对方角度来讲，他把你当闺蜜，把他的隐私告诉你了，啊。当然我觉得这位女士她之所以心里面觉得有一点小疙瘩，就是原因就在于好像对方那么信任我，然后把她那个隐私告诉我了，然后我现在还跟她分开了， 嗯、 啊，是吧，好像我这个做的是不是太绝情了啊。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道德价值观啊，你无法接受她的行为，那么也许在那个女士那个女孩子你那个闺蜜看来，她觉得这个事情呢她自己能够接受， 嗯、 啊，那也许真的她将来跟那个男人也可能结婚了啊，但也可能她愿意就那么当一个第三者啊，不要自己的独立的情感等等，那我觉得都是她那个人她的选择。但是我觉得你的道德感啊，或者你的价值观容不下或者容不了这样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你的判断， 嗯， 所以我觉得没有说你做错了什么，而是说呢，你如果再跟他再去交往下去的话，那你这个你心里面这个结始终是很难去面对的。 嗯，对，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人家的生活方式，就是你为什么会反应那么强烈？那可能有很多原因，有一些人，包括像这个女士自己也提到了，她的丈夫，比如说她的家庭，她的丈夫和对方有外遇的那个男人的年龄差不多，而且那个有外遇也的那个家庭也是有孩子的，有的时候这个自己内心也会有一点代入感， 对， 可能也会在想，万一我的家庭要遭遇了这样的事情怎么办？ 是， 所以想来可能也是比较难受， 对， 哎，很难容忍的，很难受的，就是这样的。其实这种友情呢，如果你觉得某一天你能接受他和他喝茶聊天买鞋子没问题， 对 啊，你可以有一个约定，我们不聊你感情上的事情，是吧？你感情上的事情我不太能接受，保留我的意见、嗯、啊，我们只是做闺蜜，嗯、那如果说你觉得都不行，你看到他你心里就别扭，这件事总是在你心里翻滚，那就算了， 对 啊，这有这个 强求自己， 对，这个友情大概也就是大家走一段时间到此也就为止了、嗯、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讨论各种情感问题，您也可以参与进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在新浪微博给我留言，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哈，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也可以。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回答各位的问题。 梦里我们相依偎，醒来后一片漆黑，打开灯环视周围，我的身边还有谁？光灌啤酒喝不醉，夜夜情书挽不回，坐在窗边流着泪，对不 对，空的屋没人理会，想象的梦终于被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24度。明天白天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夜时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和大家探讨各种情感问题，每天晚上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了解我们节目更多，可以了解到和我们节目互动的各种方式，把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播出的今夜思雨时中一起来讨论。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留给我们的这些情感问题。这是一位女士，她问道，她说我和我先生啊上周刚办了离婚，主要原因呢是她在去年底就和一位女士开始了不正常的交往，已经突破了友情界限。我因为怕孩子在读书高三影响孩子，所以没有及时的干预。那么前几天呢是她过生日，开始啊他打算和那个女的一起过，后来呢我给他发微信装作不知情，我说要不然一块儿去吧，他拒绝了。那么再后来呢他就回家和我和孩子一块儿过的。半夜的时候啊那个人给他发微信我看见了，后来第二天我就找他谈了，他也跟我坦白了，意思呢是他遇见了那么一个人不想错过，我如果可以接受就凑合着过，他对家还像之前一样，我拒绝了。我提醒他，我们在一起22年了，你是否值得啊？而且我也私下了解了他交往的那个女人，那个女士，我觉得那个人很不检点，那个人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所以呢，我就告诉了我丈夫我知道的这些，但是他说，他还是想试一试，赌一下。后来呢，他说他约那个女的想了解一下，想知道那个女的究竟是怎么想的。那么结果他们两个人当晚吃完饭，他们居然又出去一起开房了。我夜里12点给他打电话不接，微信也不接，过两天我就直接找他把离婚手续办了，他把房啊车啊全都给我了，他自己呢留了一套小房子是我们现在住的。给我的那套房啊现在我们其实是出租了还没有到期，所以呢他就安排我和女儿还住在我们现在的家里。他说等我出租的那个房子到期了，或者再出租2年把之前购房时候的借款还了，那么我可以再搬过去。对他的安排我是很感动的。现在那个和他有交往的女人把工作调动了，离开他了，把他的微信也删了，后来发短信说离开他是爱他的最好方式。其实那个人也知道他还顾念着我们的家，爱着我们的家。现在吧我们的情况是办了离婚手续，但是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在家生活。可是呢女儿特别想让我彻底的离开他爸爸，因为之前他对我和女儿的伤害太多了，比如说他曾经带孩子去做过 DNA 的检测，他对我和孩子有过家暴行为。那么孩子在读高三的那一年他一分钱都不给 等等这样一些伤害我和孩子的做法。其实理智告诉我离开他是对的，但是我在感情上好像就并没有离开。现在我非常的矛盾，我不想失去这个家，我又怕重复之前的日子，所以想请嘉宾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呢？ 这个的确是现在发生概率挺高的一件事件啊，就是大家其中一方呢知道另外一方呢出轨了啊，然后呢这个出轨呢，你看她的丈夫出错方啊，那么把房子都给她了，然后好像给了她就是弥补了很多， 嗯， 但当然结局是这个丈夫并没有跟那个女人在一块儿， 嗯 啊，那个女人离开了， 嗯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反过来呢对于这位女士来说呢，就要开始要不要复婚啊？ 嗯、 比如说她刚才说到她的丈夫一直在伤害她， 嗯、 包括做那个 DNA 的检测，那是不是丈夫就怀疑，她的妻子生的这个女儿不是她的？ 对呀、啊啊，就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啊 没太明白啊。 对，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也就是说这个丈夫本身呢。啊，对自己的妻子，或者说对跟别人交往的时候，跟任何一个女性在交往的时候呢，都是有问题的。 嗯， 啊，他不太确认。 嗯， 啊，你看他最后跟那个第三者连在一块，最后那个女人还是离开他了。为什么离开他？我觉得也有她丈夫的很大的原因。 嗯， 啊，因为她丈夫始终无法相信一个，就在亲密关系上，他无法相信一个人。 嗯 啊，因为去做这种孩子的 DNA 的检测这种事情呢，在精神科啊有一个这个精神病，这个精神病叫非血统妄想，就是说经常会有一些人怀疑自己的孩子不是自己的，然后去检测，当然真的有检测出来是真的跟他的怀疑一样的， 嗯， 但是相当还有一部分人呢，他是因为对伴侣实在是不放心，不知道啊伴侣。跟自己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嗯 啊，那么她竟然就怀疑这孩子不是我的，然后她就开始去检测。你看这个丈夫呢，检测结果我估计肯定也出来了，他也知道这个女儿是他的。即便如此， 嗯， 仍然无法消除他对伴侣的那种猜疑。这是这些，我觉得这是她的丈夫的一个性格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你真的要跟这个男人重新的再复婚再在一起过、 嗯、 啊，那么你就要想一下， 嗯， 这个人他是不会改变的，他不可能改变，他在不改变的情况下你再跟他过的时候，那你想想看会出现什么结果，除非是你自己做出牺牲， 嗯 啊，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在跟他在一块的时候你还能够组成一个家。但事实上呢，我想每一个女人都受不了这样一种状态。 嗯。 啊，因为，这个男人呢，很可能像以前一样，就是你复婚了之后，那个女人走了，还可能有另外一个人会出现，有可能会这样。那么你就要跟你的前夫呢，好好的讨论讨论这个事儿。 嗯。 就是那个事情你结束了，接下来，你会不会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嗯。 啊，因为现在你们还没有分开住。我觉得还算是事实上还是在一块，虽然办了离婚的手续，但事实上你们仍然生活在一块儿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还不妨去再去观察一下对方啊，看看对方到底是什么样一种选择啊，他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我们说一般的正常的人他会从一件事情上得到一些教训的啊。那么如果他要是没有得到教训还要去重复这个事情的话， 嗯， 那我们一般都会判定他，不说他不正常嘛，至少这个人呢，他改变的可能性很小。 嗯， 啊，大多数我们说我犯了错，我知道这个错当中我错在哪了。 对， 我接下来我跟你相处的时候，不管有多难，我愿意调整一下。 对， 啊，但是呢，这个男士呢，我好像妻子并没有说出来这样一些东西，而是我反而我觉得这个妻子呢，有一点不太甘心，就觉得我结了婚。22年了， 嗯， 突然出这么一档子事儿， 嗯， 是不是？而且自己心里面觉得特别不甘心，而且这个人还一直背着我，啊，我对他可能还不错，他为什么会这样干？啊，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要去反思，包括这个女士也反思一下，你跟这个男人相处的，跟你前夫原来相处的时候，是不是相处的有一些问题？ 嗯， 包括现在离了婚，女儿为什么那么坚决的跟你在那一块儿？啊。女儿还说呢，那边是他爸爸，无论发生什么错、 嗯、 女儿 在这个时候为什么那么坚决的给妈妈站在一块儿？ 嗯， 那可能有的时候是妈妈在这边说了很多影响女儿的一些话， 嗯 啊，包括可能爸爸做亲子鉴定的时候 DNA 鉴定的时候啊，怀疑这个女儿不是自己亲生的啊，可能大家觉得你都不应该怀疑， 嗯 啊，是不是啊，我就是你的女儿啊，你不应该怀疑，你怀疑我了就说明你有问题，即便检查的结果是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但是因为经历这么一档子事儿，那我觉得心里面就迈不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真的跟你的前夫可以坐下来，我现在就说，就是虽然你们住在一块儿，但是你的前夫那你要跟他沟通一下，是吧，那个人已经离开你了，在这个事情你有什么反思， 对， 是不是， 对， 你接下来咱们俩再相处的话，你能保证你在感情上不去出轨吗？那看这个人怎么回答，然后你们俩还可以再相处一段时间，观察一下看彼此到底怎么样而且孩子这边呢，我觉得要解释好安抚好，这是你们俩之间的事，无关于孩子。 对， 嗯，我也觉得孩子在高三，如果让孩子卷进来，那就影响就非常大。爸就是爸，我觉得他即便是出轨了，那仍然是他爸，他做了他道德层面或者怎么样这人有错，但是我们这个错是有大有小的，不能一棒子把一个人就打死了，这样对一个女儿来讲也不公平，也很难去面对这个事情。这一边是他亲爸，这亲爸在道德层面在法律层面可能做错了一些事情那你怎么样去让女儿去面对他，妻子和女儿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样一个微信哈，虽然这个字数还挺多，我也读了挺长时间，但是呢不能够说尽他们过去22年婚姻当中究竟发生什么了哈。 对， 我们只是看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丈夫和妻子办了离婚，而且是妻子主动提出来的，是因为丈夫有了外遇，那么妻子呢就是办了离婚之后，这个丈夫的一些安排又让妻子觉得挺感动的，又是觉得诶，你看他，我虽然主动提出和他离婚了，他虽然这个有了外遇，我和他提了离婚，但是他在安排上还是挺向着我的，对吧？让我住在现在的房子里，让我和女儿，而且呢把家里的一套房子也分给我了，那么还怕我没有地方住，还对我说一直可以住在这儿，是吧？而且还操心考虑到我这个那边房子的借款有没有还清，等等这些安排，这妻子一下子内心就很感动了，加上那个外遇又离开了自己的这个丈夫，所以这个妻子呢就会觉得那 有机会了， 对，就是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回到从前呢哈 ， 那我们就不知道你们的从前有多好呢如果从前很好的话，那么 怎么会出现这种去做 DNA 鉴定这种事儿？ 对， 这种不是空穴来风的。 对，这在一般的夫妻当中都不会发生这种事儿。另外，我也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她的丈夫说：“你看，我就是有外遇了，这个人我不想错过，对吧？你要是能够容呢，那我就这样。”就是之前如果没有离婚的时候，她丈夫在她丈夫的衡量标准当中是我可以有外遇。如果你容，咱们就三人行一起过， 对吧？我在外面有外遇，但是我也这个不离婚。那如果你不容，你跟我离婚呢，我很难过。那你要离，你也就离吧。但是这个丈夫好像对于有外遇这件事情没有看得出来有什么 有多少内疚。 对， 我听了这我就觉得有点厚颜无耻，就是说我是流氓，我怕谁？我出轨了，怎么着吧？是吧？我就你容了我，咱们三个人一块过。你容不了了。就是离婚， 对， 听起来好像这个人很大气， 嗯， 但其实这个人呢非常自私， 对，非常自私。那这个女人就说了，她这么自私，她为什么还对我那么好呢？你看房子都留给我了，是吧？ 对， 她感动的事情，你要知道，再怎么样， 她就是不给，她也得给，因为夫妻之间，第一呢，她出轨了，本来就会在法院判也会倾向， 她是有过错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涉及到这人说对你有多么好。是吧？当然，我们说相比较那些在胡搅蛮缠的，又出了错，又要在财产又给你争这争那个的，那我觉得，他可能会比那个好一点，但是50%跟100%之别。 对，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在物质上是比较慷慨的，就是你丈夫，他可能并不是一个在物质上，在这些方面他会非常斤斤计较的人，但是。他在感情上可以完全忽略你的感受，女儿的感受。那这样一个人，你真的还要吗？ 对，你看人家说那句话，我不想错过。 哎， 好不容易遇到了这样一个， 对，那就说明可能在他的心中你并不是他那个想很好呵护的那个人。 对， 嗯，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主意还得您自己拿。 对， 我们只是把这一切都分析清楚了。 先观察一段时间，不要那么急于说啊，再跟他复婚， 对， 怎么着？要看一下。 对， 嗯 嗯。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语。每天22点，今夜思语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107.3 AM1026 北京长吉市场播。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位，说我啊和我的女朋友啊马上就要结婚了，那么我们呢现在住在她家里之前买的一套房子里边，家务事情呢她总是要和我一起干，她说大事小事到了在她这儿都应该听她的，比如说她要让我这个安排我做家务事情，刷碗也好，摘菜也好，然后这些事情呢都得由他来安排我来做。他说我们现在算是预习结婚啊，如果说我按照他的安排来做的话呢，我们结婚以后才能够过得更好更顺畅。但是其实发自内心我的想法是哈，有些家务活我是愿意配合他做的，但是有一些家务活我自己并不擅长，我也并不希望我的日子过成这样，还有就是我并不喜欢他为我安排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因为我们住在他家买的房子里边，我觉得他内心深处总有一点他是这个家里边的主人，指挥我干一些事情，安排改造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他的老公，所以我这个心里有的时候会有那种逆反，他让我干什么我有的时候会比较拖延，也有点不太愿意做，两个人就会吵几句嘴。还有就是下了班我越来越不太想回到我们共同居住的地方去，回去了就意味着由他的安排是我应该什么摘菜洗菜啊，今天又该我洗碗了，如何如何的，他这人就是这样，什么事情吧他也比较较真儿。其实除此之外他是个挺好的女生，我问问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没大事儿。就是我觉得一结了婚之后呢，就人突然进入到一种关系当中，因为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或者在结婚之前呢，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啊，从这个无论从这个经济上还是心理上，我们基本上挺自由的， 嗯， 啊，但是呢，一旦结了婚，这俩人呢就捆绑在一块了，那就不是你这个单独的行动了啊，很多事情呢都可能跟另外一半呢有关系。我觉得这个他是因为我觉得是男人的那个自尊，很多人就会觉得如果我的妻子比我有优势的话啊，比如说长得好看，身材比我好，工作比我好，收入比我高，社会地位比我好，家庭条件比我好啊，很多啊，当然这位男士他说的是他妻子好像人家房子就像住在人家的房子里头了， 对， 所以这个就立马自己就挨了一劫了。 嗯、 挨了一劫之后呢，我就自尊上我受不了啊！你看，这个又安排我这个，安排我那个，更证明了你看不起我。 嗯， 男人呢，其实内心里边，那么这一点他实际上非常在意。 嗯， 就好像你这样的做法，你是看不起我。其实，如果你要去问他的妻子的话，他妻子会说：“怎么可能呢？我都跟你结婚了。”然后我们俩就住在一个屋檐下了，然后这种家务事儿，我让你做这做那个，这跟看不起你有什么看不起有什么关联呢？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个家务事儿啊。但是这就是两个人的视角不太一样了啊。 嗯， 也就是说，这位丈夫呢，我觉得本身呢心里边就有一些落差，就觉得我住在这个妻子家了啊，这个不是我创造的家啊。你反过来想一下。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假如有一天你们弄了房子，或者你自己有能力啊、买了一套房子，然后你就反过来会像对待你妻子那样，妻子现在对待你那种模式，你来对付你的妻子吗？ 嗯， 啊，我想你也不至于那样啊，不至于说好，这房子是我买的，好， 嗯， 我是这个主人，我就只是你要干这干那干那啊，可能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 对， 你就问他妻子，他妻子绝对不会承认说这是因为 房子是我们家买的，然后呢，我就指示你，你在这，你在干这干那干这干那啊，我觉得跟那个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心理学就是一个想法， 嗯， 你这样想了，你就会把你妻子的很多的言行的判断为，他看不起我， 嗯， 他在指示我，就因为我住了他家房子，我没钱买房子， 嗯 啊，然后接下来生活里边有任何的磕碰，你都会去这样去解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那就自己这个丈夫呢要迈过去，就是说你们俩已经结婚了啊，尽管住在女方的这个房子啊，住在这个地方，但毕竟呢双方，你看人家父母各方面，你的描述里面也没提到人家父母不愿意啊或者之类的，这种东西都没有提到，完全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再去不断的往外推啊，是吧？我们把这种推理叫非理性的推理，跟着感觉走的。 嗯， 因为我觉得我住在了你们家的房子，所以我就会理解为你让我去干那个活，就在指示我，啊，就在给我下命令，我必须得去那样做啊。在这家里边，一切的安排我都在听你的，我不能有我的意见。 嗯， 这个实际上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自我暗示一样，然后你会把你的这种怀疑呢会放大到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啊，你就越过越难受，因为你心里面带有一个有色的滤镜啊，你把你妻子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用你那个滤镜呢过滤了一下，过滤到的东西呢都是你不想看的， 嗯， 就像你戴了一个红色的眼镜，你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红的，看到绿色戴一个绿色眼镜，看到一切都是绿色的，那个这跟眼镜有关。跟那个事实本身呢关系并不是那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丈夫首先要克服，我就克服这一点， 嗯 啊，你们结婚了，妻子对你的认同就已经板上钉钉了，不存在像你担心的那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一点要过关了，可能你们俩过得会开心一点， 对， 或者说我觉得自己的心胸能不能再扩大一点， 对 啊，那我觉得你这样想的话，可能就那反过来一想，那咱们现在是住在人家家的地方，那我们还不低调一点， 嗯嗯 啊，还要更高调一点，我住了你的房子你还得趴下来是吧，你还得跪求我，那我觉得那个有点太过分了， 嗯 啊，反过来我觉得这样想的话，换位思考一下，可能就理解了妻子，也理解了自己。嗯， 对，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去想，心里边会坦然很多，可能你的这个未来的妻子啊，他们还没有结婚啊，就是可能未婚妻， 对， 嗯，他可能就是一个在生活上比如说比较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就是特别有条理，而且他可能有一点点小的掌控欲，你住不住他家的房子他可能都会有掌控欲，而且他的掌控欲不仅仅可能表现在做家务上，还有可能会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就是另外他可能他向往的这个夫妻之间相处的模式就是这样的，就是回到家里边你摘菜我炒菜，吃完了饭我收拾这个桌子你来洗碗，可能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喜欢的那个方式就是这样，只不过他把这个方式交给你，他不是说你住着我家的房你就得这样，而是他跟你共同在营造他未来想要的生活模式，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应该把重点放在这儿，你应该可以告诉他说我不喜欢这生活中这个状态，偶尔为之可以，我愿意帮你摘摘菜也愿意洗洗碗，但是我可能更喜欢什么什么样的，你也可以把你想要的生活模式告诉他，这有些人有些女人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些女生她可能从小他看到他爸爸就是一直帮他妈妈洗碗，他妈妈炒菜的时候就是他爸爸在旁边摘菜，两个人夫妇两个人说着话聊着天说说笑笑，爸爸下了班就急急匆匆的赶回来了，是吧， 是 没准这个口袋里面还提着一点这个从外面买回来的菜， 对，顺道买了菜 顺道买了菜，然后或者是妈妈买了菜，然后爸爸和妈妈两个人吃饭前就一直是说说笑笑，这个然后一直到吃完饭爸爸洗碗妈妈收拾好屋子，他看到的他向往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但是你可能不是这样的，也许你可能向往的是这个妈妈把一切都做好了， 你跟爸爸大概从来都是坐在沙发上，两个人在看电视啊，看报纸啊。妈妈做好了所有的一切，饭端上桌子了，妈妈说：“来来来，吃饭了，是吧？”就是这也有可能是你喜欢的模式，或者你认可的模式。我觉得这个他重点应该放在和这个女生怎么去交流，我们到底在婚后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模式上。 对， 这个女生呢，是在把自己对生活的描绘实践了，这个放在她身上来做实践，对吧？我要让我未来的老公也来跟我一起摘菜啦、做饭啦、炒菜啦、哈、洗碗啦。但是你不喜欢，其实你应该告诉她你喜欢什么， 对， 你想要什么。 对， 是这个意思吗，韩老师？ 我觉得这样可以，我觉得你这个补充呢就更全面了，就是让他能够真正的理解啊，这个生活跟这个将来要过在一起的生活跟他原来说设想不太一样，但这个不一样呢，我觉得是一种积极的磨合， 嗯， 而不是消极的改造，改造与被改造。 所以结婚前啊，这个预习其实也不错，但是呢，就是可能你的女朋友也并没有经验怎么样来注重一下方式和方法，那么你呢可能也对这种磨合，这种预习的这样的一个磨合啊，有了那么一点点抵触。最重要的是两个人感情好，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可以沟通的。下一步你们就来预习一下怎么样能在婚后遇到一些不同的想法更好的沟通吧。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谢谢今天的嘉宾韩三奇老师。我们在节目中回答的都是大家提出的情感问题，听友和网友们咨询情感问题，每天有我们今夜思语时这样一个广播节目等待着大家，把问题告诉我们，发微信到今夜思语时的同名公众号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明天我们再见。 前出现的不是屋顶的灯，总是被你的画面占据我所有视线，一直到我深深入眠。翻开日记，上面第一页是你走在夕阳下说梦想的表情，看你灿烂的侧脸，心里坚定的誓言，要守护你到永远。朋友总给我一堆理由，要我别再为你难过，他们只是不懂我太多爱上你的理由。其实我一直默默在你的身后，每天深夜都会数着星星找你的星座，担心你脆弱，怕你输错，忘了自己的痛，从很久以前到以后都坚持爱你没错。其实看着你开心就能足够，也许我还少了一点勇气吧。